据报道，在南朝鲜对青瓦台恶名的抗议气氛越来越高涨起来。民主主义国民行动、市民社会团体联代会议等南朝鲜全境1553个各阶层团体11月2日成立紧急实际会议，投入了联合行动。之前11月1日，历史问题研究所、韩国史学会、民族问题研究所等历史学界47个学会及团体也发表实际宣言，表示谴责朴槿惠集团。11月3日，韩国工总、现代重工业工会、全北市民社会团体联代会议等市民社会团体已在首尔、蔚山、全罗北道、泉州等地分别举行了实际宣言运动，并宣布将积极参加11月12日迫使县政府下台的泛国民斗争。这天，日军性奴受害者、全国妇女联代和妇女团体联合等40多个妇女团体成员也开展了实际宣言运动。基督教教会协议会8个会员教团长也举行了实际宣言记者招待会。民主工总11月2日举行紧急实际会议，表示将进行总罢工，同时集中一切力量展开旨在迫使朴槿惠下台的斗争。11月4日，艺术人发表一份有288个文化艺术团体的7449人签名的实际宣言，表示要求权力型营苏舞弊事件的主犯朴槿惠下台和文化体育旅游部长官辞职。全国师范大学团和教育大学生联合等教育界的34个团体宣布，将在南朝鲜全境同时接连投入实际宣言运动。大学生们还决定将以全境的大学总学生会组成实际会议来开展联合行动。仅在11月3日一天里，也就有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青年学生本部成员等各大学教师、学生一起开展了实际宣言运动。甚至有那些一度担任国会议长、国务总理、长官、政党代表的主要人物、市民社会团体人士、牧师等各阶层元老，也在首尔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实际宣言。另外，11月1日，首尔江南区中东高等学校学生发表了宣言，在全罗北道金地地区有中学生的第一次集会举行，表示要求朴槿惠下台。在实际宣言运动继续扩大到全境国民运动的情况下，11月2日在首尔的清溪广场举行了要求朴槿惠下台的烛光集会。集会是由2016民众总动员斗争本部主办的。11月3日，在仁川和中京北道中州有市民、学生和政界人士等各阶层手拿蜡烛，高喊朴槿惠下台等口号。朴槿惠逆贼为继续掌权而演出的改组内阁的鬼把戏，激起各阶层团体和人民更大的愤怒。在野党议员也积极配合南朝鲜各界反对朴槿惠的喊声。在11月3日召开的国会正式会上，有10名在野党议员表示要求朴槿惠接受检查的调查，还要求他下台或者从国政上撒手。